又翻嚟老蛇独女啦。我系 L 八， 我系奶色， 我系小咪。 你唔记得咗你叫咩名？ 我太紧张啦，见到你喂，除非你喺度嘅小咪今日， 我唔可以喺度咩？ 佢翻嚟啦， 我挂住 L 八嘛，我好耐冇同佢一齐。 上集话佢叫完鸭啊。 系啊，同埋咧，你喺度嘅时候，你知唔知阻住咗我同 Apple 嘅发展嘅会？ 我做咗电灯胆啊！ 主持之间咧就唔好咁计较，大家。 Okay, 我而家去 紧上一集讲咩？讲我。 哦，唔系佢 Apple 话咧，佢话要诶，唔系啊，除咗话你叫我之外咧，佢谂住帮你安排一个 相睇啊， 相睇啊。 哦， 系啊，系啊。 即系啲网友咧，如果咧系对两位女主持有兴趣咧，其实可以上嚟认识佢哋嘅。嗱，唔好讲得相睇咁老土啦，即系大家交个朋友啦。即系我哋都好想同啲网友见下面嘅。 但都好惊，我哋两个会同一时间爱上一个人喎，咁点算？ 冇啊，争过咯，边个手瓜硬啊，打扯头发啊， 我哋从来未试过， 系咪啊？ 我一啲爱上 Elva 啦， 扯头发啊，嗰啲咁样， 飞越眼镜。喂，你讲起呢个咧，大家可能有机会争啊，三角关系啊，成日都见到啦，喺香港系咪啊？ 嗯， 系啊，我都有一个三角关系嘅 小三。 三角关系咧太少啦，而家咧有啲兵嘅话咧，话随时有一百角都有啦。 吓，喂唔得啊！ 你讲翻你个故事。 三角关系已经系好复杂，可以酿成一个悲剧发生啊！仲要八个，我唔敢想象啊！好，我讲下呢个故事背景先。咁呢个故事咧就发生喺内地嘅。咁咧，就話説啦，咁啊有三個主角啦，咁啊一對姊妹同埋一個男性嘅，咁佢哋都係青梅竹馬嚟噶。咁啊，跟住佢哋由細到一齊玩啦，咁啊妹同家姐咧同一時間都喜歡咗呢一個男仔喎。咁我 哋中意佢啲咩啫？中意呢個男仔咩？靚仔定係 佢好老實啦，好幫人啦，同埋好善解人意嘅。 即係總之就好 charming， 吸引咗啦。 係啦，即係由細到大一齊玩啊，總有感情。 你有冇試過同你啲好似冇試過同自己啲姊妹中意同一個人？对啦， 韩星嗰啲会咯， 系咯， 即系同时中意都敏俊啊，咁样就会嘅。 因为可能由细到大一齐玩啩，咁可能有阵时佢对家姐好啲，咁跟住你觉得哦好正常啫，对家姐好嘛，对妹又会 好啲。反而朋友好似容易啲咯，即系好似快地冇人耕，耕开人争嗰种 feel 咯，系 都有呢种可能。 秀田冇人耕，耕开有人争，系 有冇纠正 啊？系啦，咁啊话说咁啊，佢哋一齐玩啦，咁啊到最后咧呢个男仔咧咁选择咗个妹妹啦，咁咁我叫呢个男性叫咩咧？叫做小周啦。佢叫小周啦，咁妹妹咧 好惨啊，个周唔少，冇嘢冇嘢，继续。 原来 Emma 都乱睇啲嘢，真系估唔到。 好惨啊！ 系啦系啦，咁跟住咧，然后咧个妹妹叫小红啦，咁样，咁啊家姐叫小燕啦，咁啊，咁啊阿小周咧就最后咧就拣咗小红嘅。 有冇话点解拣小红咧？ 咩啊？可能因为佢细个觉得要 take care 佢多啲啩， 嗯， 同埋通常细嗰个都靓啲噶嘛。 即是男人是有想保护的心理。 是啊是啊是啊。家姐知道了之后啦，咁啊梗系成人之美啦，就算几唔开心啊，即系几唔愿意都冇办法啦，咁你都揀咗咯。咁啊家姐就决定就离开佢哋啦，就离家出走喎，好兴㗎嘛，国内唔知点解又唔鍾意唔开心啊，离家出走啊。一走就走咗七年啦。咁啊七年里面呢，其实妹妹都努力咁样搵佢家姐嘅，搵搵都唔见佢家姐，咁啊到最后都打消呢个念头啦。咁啊好快啦，佢哋有爱情结晶品啦，呢、這个啊小红同小周有爱情结晶品啦，好事不妙啦，真係。佢呢个小朋友呢天生呢就有呢个血癌啦，咁啊发现有血癌啦，咁啊需要呢自己亲属呢嘅骨髓去配对㗎。咁啊发现啦，成家都唔得啦。咁喺绝望嘅时候呢，阿小红就諗起家姐咯。咦，我哋有个家姐㗎喎，会唔会可以搵佢帮忙呢？ 係唔係都试试啦。 係啦，试下先啦，话晒都系个小生命啊。虽然家姐因为佢哋一齐咗嬲佢就走咗，但我咁大好难搵㗎嘛。咁佢就去搵咗一啲传媒帮手啦，去搵佢家姐出嚟啦。到最后当然係搵到啦。咁搵到个家姐系一直都唔想见佢哋嘅，因为仲系唔知系嬲又好，或者系面对唔到，系 啦尴尬。 咁咧，阿小周咧就冇辦法啦，佢為咗自己嘅小朋友，佢就去跟呢啲咁嘅傳媒去到佢屋企就跪拜佢啊！你可唔可以幫我啊？而家我嘅小朋友有病啦，佢好即係好需要你幫忙啊！希望你嘅骨髓係可以配到， 就 佢 都未知得唔得嘅，就係、 是、 要 唔知噶，要試咯。 不過就話有一個機會都唔放過啫，呢、對父母係咪？ 係啦，咁咧本身家 姐都唔係好願意嘅，咁但係又覺得啊算啦，佢話你都揾傳媒嚟揾我啦，佢就到最後咧就肯幫佢。咁啊， 试一试啦， 我又问嘅，好似个妹嘅小朋友嚟。 哎呀，唔系噶，好难讲噶。咁想当初，即系我都中意你，但系你拣咗我阿妹啊嘛。女人始终都系争少少 啊，都太小气啦，如果系咁啊。 其实讲真的就，我觉得咧，佢到最尾肯咧，都系成理嘅，即系其实都系合理嘅。 系啊，因为家 姐就觉得点都好，咁、那个小朋友其实系无罪嘅，唯有试下啦。即系佢都输尊降贵嚟到我度啦，咁啊好啦，咁、去做配对啦。 都烧晒。 系啦，其实咁多年啊嘛，咁同埋个家 姐都，唉、其实阿妹都话，咦，家 姐你七年你去咗边啊？咁样佢话冇啊，我已经嫁咗人噶啦。我亦都有我嘅小朋友啦，咁樣。 同埋，如果就算啱咗都好啦，咁你捐骨髓都唔係話一個哦，我求其捐你兩滴血咁普通喎。其實捐骨髓你都要休養一排先至可以恢復到嘅喎，好老實。 係啊，係啊，係 啊。 所以捐骨髓俾人咧，都係一個好大嘅偉大嘅事嚟嘅。 捐系之前要你要讲之前系唔使做任何嘢，但系捐咗之后就要休养。 其实因为你点都系抽取咗你身体嘅一啲组织出嚟噶嘛，所以你点都要休养翻。同埋咧，你入侵手术室咧，你点都有个风险。就算低嗱，其实抽骨髓就风险咧唔大嘅，但系咧始终都有个医疗风险喺度噶嘛。所以其实你肯无条件去捐骨髓俾人咧，其实都系好伟大，同埋一个系牺牲嘅嚟噶。 我做过啲小手术嘅，其实就算点样你做都会惊一惊。 系啦，唔系惊，因为你仲要唔知道，因为你入侵去叫做医疗嘅手术啊嘛。 即系始终都有， 始终有风险噶。 其实同埋原来咧，呢个家姐咧，虽然话离开咗呢个屋企七年啦，其实佢暗地里有揾其他人去观察、去探，究竟你哋嘅生活系点样啦？其实都挂住嘅， 关心嘅。 是的，但是呢他就不会出现在你面前，你们其实你没有留意，根本就不会知道人 他有打听 自己。 是的，他有打听啦。 是打听的，所以他都知道啊，个小朋友得那两岁啦，跟住已经是成手每一日插针插到呢，个医生都觉得好心悒。即小朋友已经是啊，个医生都未拎起个针筒，只是拉起个衫袖，他就已经说不喊了，都递手出来了。咁医生见到哇，一个小朋友你要长期咁样插针，他都觉得哇，你连喊都不喊，即已经是好心悒噶啦。见到一个小朋友咁样咁细个，咁所以佢家姐咧都觉得啊，算啦，佢话我嬲你哋还嬲你哋，咁我都觉得要帮你啦，做一件事先啦。咁咧大家都以为有一个好好大嘅希望嘅时候咧，咁啊到最后啦，咁啊配对失败， 即系唔得嘅， 系唔得嘅， 唔啱， 唔啱，配对唔啱，唔啱，跟住咧真系好绝望啦。咁咧喺当佢只系剩翻可能得两三个月命嘅时候，喺呢个时候佢家姐咧就同咗个传媒讲，佢话。其实咧都仲有一个方法嘅，呢、这个家 姐咧就拉咗传媒喺间房度啦，咁就讲咗一样嘢。其实我可以用我个女女试下，跟住个传媒就觉得吓，但系要亲属噶、哦， 即家 姐有个女， 系啦，咁佢咪话家 姐同阿妹讲话七年里面其实我已经嫁咗人噶啦，咁而我嘅丈夫咧亦都系一个某一个贸易公司嘅高层嚟嘅，咁生活得好好啦，所以我见我生活咁好，我都唔想嚟打扰你哋嘅生活啦，咁样。跟住咧，佢同个妹系咁讲啦。咁但系当佢配对失败嘅时候咧，个家 姐忐忑咗好耐，到最后就同咗个传媒讲话，其实都仲有一个方法可以试下嘅。个家 姐就同传媒讲话，其实咧我个女系我妹夫嘅亲生骨肉。 哦，即系佢嗰时已经有咗嗰个小周个小朋友啦。 系啦，我头先话佢哋三个一齐玩噶嘛，细细个嘅时候。 咁都好忐忑喎，讲出嚟又好大镬。 系啦，因为佢离开个妹妹同个妹夫，系因为想成人之美。原来佢嗰时咧暗地里一次玩乐嘅意外啦，怀咗孕啦。咁嗰刻佢后期先知道自己怀咗孕，就发觉而呢刻佢个妹夫，即系佢个小周拣咗小红，即系拣咗佢妹妹。佢嗰刻都唔知点样面对啊，所以到最后佢就选择自己离开咯。 即系佢其实匿埋咗，偷偷地生咗、這個。 系啦，偷偷地生咗，然后就呃佢个妹，话其实已经结咗婚啦。呢个小朋友系我同我丈夫。 都好伟大啊！呢种 系啦，即系好大爱系嘛。跟住佢就跟住然后啦，咁啊个传媒就亦都将呢件事咧就话咗俾。 小修听。 咁而家变咗应该小红啊，系唔开心嗰条友喎，而家变咗。 小红听到之后，其实嗰刻咧，佢又惊又喜咯，即系佢惊系觉得。吓、啊，点解件事系咁样噶？佢唔单止觉得自己好似亏欠咗家姐之外，唔知点样去面对啊！吓、啊，原来你已经有咗我老公嘅小朋友， 即系好似有一个希望咁。 系啦，但系另一方面，佢觉得开心就话，原来仲有多个希望系可以试下配对。跟住，当个老公啊，因为个老公一直都唔知情啦，佢都唔知道家姐你有咗我骨肉，但系想当初你冇同我讲你自己走咗，佢咁你咁多年你点样生活嘅一个女人？即系谂下一个女人嗰阵时，哦，你带住个肚离开屋企，跟住自己好辛苦咁生咗小朋友嚟，离开咗七年。咁而家我哋有事需要你帮忙，你好大爱咁样帮我哋，件事系咁样咯。佢嗰刻唔知点样去做 呢个小周啊，依家 系啊，小周啊个心态，佢觉得我唔知点样面对两个女人啊，同一时间，即系我又觉得对唔住自己老婆，但系又对唔住家姐咁样，又要佢帮。咁 即系两面不是人啦， 系啦，跟住佢就问家姐咧，就问佢个女女，佢话如果你即系如果需要你去做呢一样嘢，你愿唔愿意啊？咁都有问佢嘅。咁而家妹妹有病啦，咁样你会唔会想帮佢啊？呢样嘢真系好好彩，唔知点解咧，小家姐咧个女女咧同小周另一个女女咧，佢哋玩得好开心噶。即系佢哋相处得好好， 即系好夹嘅，反而两个小朋友， 你冇谂到佢哋嗰种童真，你见到佢笑容，原来依然好夹噶，夹个程度系觉得个小朋友话我唔介意，我唔怕痛啊，我愿意帮妹妹，因为我中意佢啊。咁到最后咧，个妈妈都话真系好痛噶，你忍受得到咩？跟住佢话我 OK 啊，我好中意妹妹，我唔怕痛。咁到最后咧，个配对系成功嘅。 即系最终嗰个都有一个希望 啦。系啦，最终个希望系买到个希望啦。 嗯哼， 家姐个女。同妹妹的女兒那個骨髓配對是成功的、 嗯、 這個很 TVB 劇、啊、我都要這樣 說TVB 的哪一 部劇很 TVB 的劇 可能是因為呢其實呢大家看到這些這樣的問 題即你可以想像一下啦這些劇呢只會是、刀敏俊的樣子、啊、那些女仔又全部是 TVB 的花旦、啊、那些女仔樣的人呢才會這樣做即你很難想像一個林雪啊個小周是林雪的樣子、啊那個女仔又是、可以為她這樣做那些是不會你想象不到是不是 但我真的觉得如果你即我自己啦想返啦啊我好错我又未试过跟我妹妹同一时间爱上一个人我都有想緊嗰一 你有妹妹的咩 我有啊 佢有个妹妹㗎。 是啊 是啊 下面嗰个定系唔知亲生嗰个。 即系两个妹妹 啦。其实我睇完呢一件事， 我都有个细佬嘅。 你有冇有两个细佬？ 我都有细佬嘅。O K。 你个细佬就系小周啊，系咪？ 小周系咪啊？ 唉，都费事同你哋 讲。Elvin 有啲唔好意思。 即系你明唔明？即系我时候我谂紧，如果有一日我真系同我妹，我想同一个人嘅时候，我会唔会好似佢咁伟大咧？ 嗱，呢个咧我哋下一节先倾啦。咁同埋咧，我可以讲一讲咧，其实咧唔使话真系咧。同人即系同个阿家姐偷情或者同我妹偷情咧，有嘅亲生骨肉肉咧，先至对配对到嘅。其实咧，好多年之前咧都有个咁嘅 case 咧，就系话我就算冇喺出边同其他女人有结晶品都好啦，佢系再去怀孕多次，即系小周同小红啊，再去怀孕多次，等个未出世嘅 B B 咧抽取脐带血咧就配对 到。但系等得到嘅咩？等到噶？ 就要视乎嗰、那个。他们小周和小红的那个第一个女呢等不等到了、 嗯、 如果等到的话其实呢讲的是、几个月之内就可以 了。啊我漏了啊他们有试过再怀孕的但连续两次呢都是宫外孕啊。 嗯 是啦有宫外孕所以就不得了。 不用如果你真的去到禁医疗禁医疗设备或者禁的 case 呢其实呢用试管受孕已经 OK 了。 什么宫外孕啊 宫外孕就是不在个个胚胎不正常不是生在个子宫里面。 在外面。 在外面。哦、即是他那个不是正常位置 怀孕。 受孕是啦。 咁即是要整即 是。但是很难讲的因为这个是内地发生可能是农村呢、嗯、即是那些即是可能。 在呢方面的常識會唔會佢哋又冇咁高咧？ 係醫院決定嘅，其實佢如果盡責，醫院就會提供一啲指示或者提供一啲意見俾你，喂，不如咁做啦，好啲咁樣嘅。 又好難講啦，你知咧，國內嗰啲人咧，即係佢哋好睇錢噶嘛，你。你俾得錢多啲，俾嘅服務咪有多啲，資訊又多啲咯。 嗱咁啦，咁呢個就題外話啦。我哋而家夠鐘噶啦，我哋下一次再翻嚟啊，好冇？ 好， 好， 下次再見。 嗯。 喂，下一次到你。